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现在由李海棠报道新闻。两队香港榄球队员连同他们的家属及朋友大约三十几人晚上由巴黎返抵香港。部分队员被玻璃割伤面部和脚部，要坐轮椅出机场。他们都表示大爆炸发生的时候很意外，之后巴黎的市面气氛很悲伤。榄球总会证实还有九名球员和支持者失踪，全部是外籍香港居民，大部分是英籍。至于已返港的一名烧伤外籍球证情况好转，另一名伤势较重的球证听日亦都返港接受治疗。入境处的24小时热线到目前为止收到至少100个有关巴黎炸弹爆炸事件的电话查询，当中42个要求协助，剩下58个是一般查询。有3名香港居民在爆炸事件中受伤，其中一人已经回香港接受治疗，另外据报有9名香港居民失踪。重阳节港九新界发生94宗山火，86宗在新界，全部火警已经救熄，没人受伤。在大埔九龙坑山边发生的山火面积有500×1000米，距离民居只有50米。至于由于火场面积太大，消防员曾经要求直升机协助救火。另外在大榄隧道行政大楼山边的山火，火场面积就有30×30米。一名九岁男童在青山湾游水的时候遇溺死亡。事发下午，男童当时同一名7岁的女童去沙滩玩，救生员在离岸10米见到男童遇溺，将他救上岸之后送去屯门医院，其后证实死亡。一名香港男子在深圳同人争执，报称被人用枪射伤大腿，伤者在深圳医院接受治疗之后，下午经敏感度回香港。外围股市消息，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7870点，上升19点；纳斯达克指数报1212点，上升2点。英国富时100指数报3931点，跌21点。恒生伦敦参考指数报9016点，升50点。跟住系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东风。展望星期三同星期四，大致天晴。现时天文台录得气温26度，湿度8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南部初时间中6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南部有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北风5级，南部有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有局部地区性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24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5级，有局部地区性狂风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1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12公里，东沙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3级，能见度20公里，西沙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25公里，有骤雨。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You know you're my best friend. You know we're brothers in the end. You know you're my best friend. Brother and sister till the end. 隔咗几日之后，我哋而家又见面啦。呢度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陈老板啊，你申请个伙计好帮得手喎。 系啊，黄太，咪睇佢年纪比较大，佢好够经验噶，又识得人情世故，做嘢又落力，对啲顾客招呼仲好周到添。 所以计我话咧，一个员工嘅工作表现同佢嘅年纪系冇关系嘅。 冇错啦，乜嘢都系假，工作表现先系最紧要，你话系嘛？ 大家好，我是李鹏飞。 我是薛家燕。 日常生活已经带给我们不少压力，如果家里成日家嘈屋闭，很容易搞到自己更加精神紧张。 其实一家人的相处最重要是有商有量，多些包容和体谅，关系自然会融洽很多，那就可以轻轻松松大家齐心去迎接生活的挑战咯。 精神健康由家庭开始。 每一次我觉得冻嘅时候，我都会披一件厚啲嘅褛，同时我亦都会谂起打电话俾你，提你着多件衫。 哇！你睇下你对手同埋对脚干到好似鱼鳞咁嘅，快啲搽 body lotion 啊！如果唔系咧，我搽完跟住我 high 过嚟噶。 唔好成日咬唇啦，唇干要润唇膏先得噶。已经买了一支等在你右手边第一个柜桶到了。 杜文蔚、彭晴、Anna,FM 94.8至96.9，令你舒服的朋友在 Radio 2。 夜妈妈咪爸爸，夜妈妈咪爸爸，夜妈妈咪爸爸，夜妈妈咪爸爸，夜妈妈咪爸爸，夜妈妈咪爸爸，夜妈妈咪爸爸，夜妈妈咪爸爸，夜妈妈咪爸爸，夜妈妈咪爸爸，夜妈妈咪爸爸，夜妈妈咪爸爸，夜妈妈咪爸爸，夜妈妈咪爸爸，夜妈妈咪爸爸。 凌晨嘅12:07啊！ 嗯，一切又回复正常啦。今晚星期一晚嘅夜妈妈与爸爸咧，有 Jason 咧，有彭晴咧，加埋有云海嘅。 今晚是黑色的星期。 哎呀！ 你都放完呢个重阳节假期啦，听日大家又要又翻工又翻学啦。 今天晚上咧，黑色星期一咧， 咩啊？啊，又是你的愿望其中之一是不是？会不会啊？ 这个是我的未，我的愿望的，我的梦想其中之一。 啊、 我梦想其中之一是被掳走。 嗯， 究竟今晚云海会讲一个点样同埋边个被掳走呢？ 等你听过之后，你考虑一下，真系被唔被掳走？ 我真系要听听。 Call your names. My mind's made up. It ain't gonna change. Some say you're bad, a bad, bad seed. You love to play with fire, you love gambling. But I know what you love and I know what you need. And I like it when you play with me. Let them talk you down and call you names. My mind's made up, it ain't gonna change. Sure in my heart, happy and free. You're the one, you're the one, you're the one for me. Sure in my heart, happy and free. You're the one, you're the one, you're the one for me. Tracy Chapman, 歌名叫做 You're the one， 系啊，问下几开心， 停得咁急， 系啊，佢话等阿 Tracy Chapman 啲歌真系颈都唱埋 ，Tracy，alright， 系啦。 今晚咧俾咩人老走咧吓？ 嗱，唔系今日咧，我又 首先带大家去嗰个地点先， 唔系 形容 你又要俾我咧回应好多嘢先。 系啊， 我首先系啊，其实都要回应少少嘢，因为咧有好多朋友咧就 fax 啦，甚至乎系 email 啦，就系话咧云海先生咧就上个礼拜讲呢个玛雅文明嘅时候咧，就冇咩讲到实质嘅呢一个佢哋嘅威水史，即系佢哋究竟预言咗啲乜嘢系中晒，咁我帮你答咗噶啦。咁我叫子健其中一个，我冇 fax。 我你帮我答答。 子健话因为佢要同佢老婆讲啊嘛，大佬啊。我特登，佢话特登听你嘅节目咧，就系想同个老婆讲关于啲玛雅文明嘅其中一个 topic。 即系原来佢两公婆沟通嘅方式嚟嘅。 系啦，咁我就话俾吓，话俾佢听噶啦，就系咧，嗯，佢哋预言到九星连珠啦， 系冇错， 预言到好多日食月食啊嗰啲，全部嘢已经即系几千年前预言到而家发生嘅天文现象，已经系一个创举啦， 冇错啦，系。 最紧要咧就系喺2012年咧，就系阿子健可以同佢太太拖住手一齐度过呢个日子咧，咁就最 sweet sweet 啦。 所以咧，我一定要回应翻点解咧，就因为咧，我上个礼拜收到一个两个 email 啦，咁两个 email 咧都系关于一啲佢听咗上个礼拜咧嗰个预言，即系讲即系玛雅2012年12月22号嗰度嗰啲嘢咧。咁有一个咧就 好惊啊！ 我一定要好澄清我哋讲嘅嘢嘅，因为咧其中一个咧系加拿大嗰边 email 过嚟嘅，咁就叫 Gary 啦。咁佢就话咧，我同阿 Jason 啊，佢又话彭婷冇我，佢冇闹你， 系啊，佢唔知我喺度，因为可能 唔系，佢就话咧，我哋讲呢样嘢咧讲得太悲观咯。 嗯， 咁佢又话咧，如果系去到嗰阵时，即系如果可能真系出现咗啲咩，即系世界末日嘅时候咧，好似剩翻好短时间，好悲观，觉得我哋好似。 唔係，其實佢係啱嘅，唔好諗悲觀係啱，但我哋都唔係喎。係 啦， 冇錯啦， 我覺得佢誤會。 不過佢自己諗到聽曬咁多，佢自己嘅總結係一個悲觀嘅總結。 冇錯冇錯，因為我覺得如果真係正如如果萬一， 因為佢真係相信，佢先會覺得時間無多啊嘛。 冇錯冇錯，係咪先？唔係，就算如果真係相信嘅話，咁時間無多，咪更加應該樂觀地去過每一日咯。 玩啊，開心啊，咁樣。 係啦，同埋仲即係另外仲有個朋友咧，又係話啦，咁佢聽完個節目啦，又講翻佢睇翻我上年嗰本講預言。末日嗰啲書啦，即係嗰啲全部係講緊一啲預言，未必係可以實現嘅，但可能會實現。咁佢睇完就話咧，佢睇完同埋佢個朋友睇完咧，都覺得好 sad 啊！佢話，即係覺得哎呀，乜好似世界又終於有一日會咁樣。咁當然啦，世界始終有一日會咁嘅。 咁唔使講呢個世界啊，我哋每一個人嘅生命都有一日會完結㗎啦。你唔使理個世界幾時完結啦，係咪先？你自己嘅生命先啦。 啱，你講得好啱。咁佢就話聽完曬呢啲咧，咁佢講咗一個 point， 我覺得其實幾啱㗎喎。佢話當時佢個 feeling 咧，就係好想攬住曬啲屋企人，好掛住佢。 啱嘅，呢個應該成日都做㗎。 幾好喎！ 我哋已經 create 咗一個 喚醒咗。 一個 mood 係啦，就要珍惜。 冇錯，咁但係佢哋就會質疑一樣嘢，就係話其實如果咁樣講法，係咪即係話有啲嘢定局定咗定數，咁啊冇得改咧咁樣？ 即係好似人哋睇相咁，知命運有冇得改變？ 你喂中國人都成日都講啦，整定嘅呢啲嘢，係整定啊，計曬㗎。 不過咁，我又要咧，即係要 positive 啲啊嘛，係咪先？咁我要講翻啲近排呢幾年嚟咧，好多嘅。中意研究靈異嘅嘢啦，同埋就算而家個科學家咧，都已經擺咗將呢啲嘅有一個理念啊，就擺咗去一個而家科學嘅即係科學家大家研究嘢嘅時候咧，已經認定咗一個即係可以話認定咗一個新嘅 theory 啦。其實話其實有啲嘢咧，即係就算係預言又好，就算可能有啲結局嘅轉變又好咧，其實唔係一定咧 set 死咗嘅。咁就有一個新嘅，我諗大家都以前都聽過嘅，就係、是、一個平衡宇宙嗰個理念啦。即係話呢個理念咧，如果你去到一個位，可能有一啲事情突發，或者可能我哋突然間呢十幾年啲人類做得好好，改變咗一啲嘢，其實咧嗰個所謂預言末日嗰啲事咧，可能係唔會喺我哋呢一個宇宙度發生， 可能在另一個宇宙才會發生嘅啫。即係話嗰個結局不是一定會出現的， 同埋好多人係即係可以改變啲歷史嘅， 係 即係明知大家都明知道佢話第三次世界大戰喺中東發生，咁唔該大家一起做啲嘢係嘛，避免佢係嘛，改變少少呢個方向， 即 係好似話隕石飛落嚟嗰陣時候，你都話射個導彈上去改變佢嘅方向係嘛，消滅唔到佢噶嘛， 唔使講到咁深啊，天文台俾你聽，落雨你都會帶遮 啦，冇錯啦，就係咁簡單咯， 係咁所以即係頭先好似頭先睇咗有個 email 啊啊 嘉豪 啊，佢都話會唔會17年之後有個隕石會撞落地球咧？ 咁而家人哋計咗啊嘛， 咁佢計咗啦，即係有因為而家都講咗話17年後2019年啦，有個大嘅隕石啦，就會喺地球邊邊擦過啦。咁都未必， 但佢話個近度係地球同月球嘅一半喎， 冇錯冇錯， 係咁近咁擦過喎， 冇錯。咁而家計就係咁計啦。 佢拉力可能會拉咗地球 入去嗰個地球嗰度 ，off 咗軌跡啊嘛。 係，但係嗱，不如咁啦。如果我哋相信， 好恐怖 嘅，係啊，唔好再嚇人啦。一間又 email 俾你 啊。Come on email 嚟。 哇，我真係覺得咧，即係我哋大部分嘅聽眾都好關心嗰個世界末日嘅問題啊。原來即係啊，咁啊。唔该，开心啲 系啦，开心 啲， 唔好谂，唔好谂咁远啦。即系我，即系唔系我就即系一个嘴就好话唔好听。即系2012年，虽然唔系好短，但系你唔知道中间可能发生咩事。可能你之前吓，可能我亦都2012年之前都唔喺度。 即系我都系咁谂嘅，其实真系，即系2012年系好近，但我都唔知到唔到。 系咯， 你点知道唔到？你可唔可以 guarantee 听日肯定全部你系全身一样嘢都冇选手先？可唔可以先？你喺公司俾张纸解解，你都选咗啦。 系 啦。 可能到時第三次大戰已經出咗咧，唔知噶嘛， 真係唔知。 可能好和平都唔定。 係啊，繼續啦，係啊， 繼續諗呢啲嘢啦， 唔需要啊。即係大家諗完睇聽完個節目咧，其實應該瞓噶啦，就唔好諗咁多無謂嘢啦。 唔好咁驚啊！咁同埋又要回應翻阿嘉豪問題一樣嘢，咁佢就講翻之前佢話我提過，哇！我諗係好耐之前， 講 緊係 聖經密碼， 我 係 冇細嗰陣時講過。咁但係呢樣嘢咧，我可以話俾大家聽啦。嗱，我咧就真係完全100%咧，係唔相信所謂嘅聖經密碼嘅。由我第一次佢出咗呢本所謂嘅書，到有好多神父牧師企出嚟話：，哇！係啊，聖經密碼好準嘅，你哋要相信。咁我都即時，我記得我當時已經即時同啲人反駁就話：，你千祈唔好信呢啲神父牧師講聖經密碼好準，因為我睇曬成本書噶啦，當時已經咁。我睇完之後， 我都睇過， 係嘛？好無聊噶，因為咧，佢成本嘢咧，佢話將嗰啲古希伯來文咧嘅經文咧， 解咗， 即係排咗落去，之後就 每七個字就圈一圈，每七個字母就圈一圈咁樣， 即係抽啲字出嚟啦。咁但係佢從來咧都冇講嗰啲經文咧。是哪张排到哪张啦、啊？用咗啲乜嘢嘅经文啦、 啊？即系其实佢哋已经有咗个答案噶啦，就砌翻条 formula 出嚟，衬翻个答案。 冇错，类似咁嘅嘢。因为谂下，而家就算讲紧而家旧约嘅希伯来卷咧，都唔齐噶嘛。你仲有死海古卷又揾咗好多新嘅出嚟，咁有啲字多咗，啲字少咗，你排俾我睇系排边一个 version 先？咁、你求其排完之后又唔 mark 俾我哋睇，究竟呢个系咩嘅？经文 佢冇谂住好似人哋好似你咁寻根究底咁。 佢话俾我听好准啊嘛，咁我要知啊嘛。 但其实某程度上有啲嘢真系都几准噶。 系，因为佢最记得你呢句说话咧，佢话耶稣会在一个文明而且有战争时代重返世上。 系， 即系佢好记得你呢句说话，佢深深都记得咁多年前你讲过。不过请大家将自己命运摆喺自己手上啦，唔好再摆其他嘢手上。 命运在你手啊嘛。 系。 真系啊，真系为你自己 control 自己嘅故事系点样发展 嘅。 你知唔知啊？即系你睇戏睇得多，哇！结局你唔中意系啦，你自己 control 你嘅结局，唔该，系咪？你想中意你嘅结局系点？咪继续嗰个方向去咯，发展咯。 我都觉得系，所以唔好咩啦，唔好咁惊， 唔好谂啲咩啦，系啦。嗱，今晚咧亦都系另外一样咧，令到你可能会有少少，即系我都希望令到佢哋震惊，系嘛？但系唔会发生喺你身上，应该 系有可能发生喺 Jason 身上。 我真系希望 机会发生喺香港身上多唔多先？ 其实唔好话香港，其实香港系虽然香港啲地图即系一点都冇，但系都会，佢就系搵啲，咦呢度啲点冇嘅喎呢点，我哋嚟呢度睇睇咩事先， 仲要咁多人， 系咯咁多人，同埋肯定喺铜锣湾嗰个过马路嗰度咧， 求其抽一个， 肯定 Sogo 嗰条啊，就咁升落嚟，立一个上去已经够嗰度， 系，唔系其实你讲翻咧就系今日要讲嘅咧就系一啲所谓嘅外星人嘅。被掳走一啲人嘅个案啦，咁因为 奇嘅，因为你讲紧几十年嚟咧，都好多人声称自己俾人吓掳走， 但系冇人相信啦，系嘛？即系冇人相信 有啲纪录片有时都有讲， 系啦，即系有啲人会信，有啲人会唔信。 即系我其实真系唔介意被掳走嘅，只不过即系个 condition， 如果有得倾个约嘅话咧，就系嗱，唔好我落翻翻嚟嘅时候系一百年后或者五十年后啦。 你倾到 即系上咗去可能 咁多 condition 嘅， 唔系即系上咗去可能系佢嘅一秒等于地球嘅五十年咁样，咁喂咁唔掂喎，大佬。 讲呢个 case 咧，又可能好啱你嘅。 系咩？ 系嘛？ 咁我哋听完呢首歌之后，就正式开始呢个外星人被掳走啦。 冇错， 分开五集讲， 一集啫。 I'm gonna climb way up to the top of the stairs and all my cares and just lived in this faith. Oh, on the roof, it's peaceful as can be. And there the world out below.Don't bother me. No, no, no, no. So when I come home feeling tired and weak, I've had to go up where the air is fresh and sweet for you. Don't look far away from the bustle and crowd and allOh, on the roof, that's the only place I know. Look at the city, babe, where you just have to wish to make it so. And you'reOf my town, the life found a paradise. It's about trouble proof, I know now. And if this old world starts to get in you down, there's room enough for to live upon James Taylor 歌名叫做 Up on the Roof。 凌晨嘅12:25啦，咁今晚喺下夜妈妈夜爸爸黑色星期一里边咧，有啊彭程啦，有 Jason 啦，有云海啦。我哋今日咧就会讲下，究竟会唔会有啲人系被外星人掳走嘅咧、 啊？或者请走咧？ 请你，唔该你上去睇下， 唔该吓，例行检查， 帮你 check 噶。 唔系，但系其实讲紧你两个信唔信嘅咧？即系呢个世界，有人同你讲话、啊，我曾经俾外星人捉、嗯， 我肯定会喺未妄下判断之前咧，听咗个人嘅故事先。 系。 你听得出，你听得出一个人嘅神智清唔清醒？ 系， 喂，你听唔听得出先？我觉得听得出噶，所以你听得出佢第四句已经开始，你知道 有啲事。 呢个人系咪有吓，即系有问题，抑或佢系讲真话？ 因为我喺嗰阵时美国咧，都见过几个声称自己俾人捉过去外，即系外星，即系飞碟嘅人 啊？点样噶？ 咁有一个女士咧，佢讲完晒成个故事咧，我唔系好信嘅，即系我觉得佢太过想喺我镜头前面讲故事啦。Sorry， 呢个真系嘅。第二个咧，反而我喺罗兹威尔咧识咗一个喺嗰度做嘢嘅店，即系卖 T-shirt 卖铺，即系卖普通铺头嘅一个店员咧，我又信佢俾人捉过，佢 就无端同你讲嘅。 唔系，我系入到去，我系癫咗嘅。我去到罗兹威尔，我系每一个人我都问佢：你见过 UFO 未啊？ 吓， 你俾人捉过未啊？ 咁有几个比率系几多？ 佢以为我癫咗。 个比率系几多？即系几多人见过？ 见过系都。都 即系以每十个人嚟讲，会唔会有一个或者两个见过？ 我谂佢个百分比，我谂见过率系好高咯，即系唔可以话几多 percent， 因为唔系见晒所有嘅人啊嘛。我系嗰条大。 唔系，即系我意思系你自己访问嗰啲人。会唔会问五个有两个见到或者？ 会，这个比率啲高嘅。 点解咧吓？ 我谂嗰边都系有啲问题，不过迟啲先有机会讲罗兹威尔。喂，咁但系嗰个人讲俾我听，佢真系俾人捉过，佢亦都即系俾一啲奇怪嘅嘢见过捉过，佢见过三次嘅 UFO。佢嗰个爸爸亦都见过 UFO， 佢爸爸仲要系以前系军校军官嚟嘅。咁但系佢最好事就讲晒所有过程俾我听之后咧，佢话俾我听，但系佢唔信佢系外星人。 佢信系乜嘢？ 佢觉得系一个政府人员。捉咗佢去做 特工， 系啦，类似嘅。咁但系我觉得啊，奇怪，咁 点会捉佢去研究呢个特工啊？即系大家啲地球人有冇研究 咧？系啦，咁呢个我觉得得意就系、是，我发觉原来好多个 case 就系、是，即系我自己觉得啊，如果真系可能有啲情况系牵涉到俾人捉咗去外星嘅咧，佢反而个脑谂法系有少少唔同嘅、嗯，即系歪咗嘅。即系明明俾人捉咗，但系佢觉得我唔系，佢、哦、可能系地球人嚟咁样谂嘢、嗯，即系可能真系未必上佢太空船嗰啲咧，可能佢即系讲得好好靓 根本就上过太空噶咁。 系啦，系啦，冇错啦。咁有一个咧喺美国要讲嗰单，即系最经典咧呢单 case， 我系好中意嘅。 第三类接触， 应该系你可以咁讲。 第三类接触就系抄一单经典嘅外星人老走嘅个案去拍。 你又唔可以咁塌咁样还嘅。咁嗱呢单即系经典嘅老走事件咧， 间接啲话 系咁就喺美国咧已经算系一个可以話喺 UFO 界咧 ，legend 嚟嘅呢個係 legend 嚟嘅 經典嘅故事 嘅啦，冇錯 ，classic 嚟嘅， 冇錯 ，classic 嚟嘅。咁就係美國嘅亞利桑那州發生嘅。咁、美國亞利桑那州咧喺歷史上都經常有好多係啦、都經常有好多 UFO 事件發生嘅。咁佢嗰個事件嘅發生嘅日子，1975年嘅11月。 哇！又幾年前 嘅啦，係啊，講緊 廿七年前 嘅事啊。咁但係嗰陣時，你講緊係講 UFO 同講俾人捉咗，其實已經好前衛嘅啦。講真，咁、個情況係點咧？就係佢哋有一個叫做Set Graves， 即係我亦叫做西墳墓嘅National Park， 咁、就喺即係國家公園啦，喺亞利桑那州嗰度啦。咁、嗰個公園就好大，即係所謂國家公園就唔係一定參觀嘅，即係可能係好多個牧場啊，好多嘅樹木喺嗰度就擺喺度俾政府人員去保護咁樣啦。咁裏邊咧就有一班嘅伐木工人。咁呢班伐木工人咧，總共有七個伐木工人。咁佢咧就係、受聘於亞利桑那州州政府，就每定期幾多個月咧，就要去到個森林度咧去伐木嘅。即係有啲樹可能係壞咗，咁你要剪咗佢，或者可能啲樹已經係枯死咗，咁你要斬咗佢，或者喺路嗰邊即係影響到個公路，咁你又要斬咗佢咁樣。係一個伐木嘅 team 嚟嘅，隊伍有七個。咁佢哋嗰一次咧就係喺接近黃昏，佢未到黃昏，即係下午嘅時間咧。咁你七個人就揸住嗰啲 斧頭、 嗰啲工具，同埋坐緊架車嘅、即係嗰啲 Jeep 嗰啲車啦嚇。咁就去完一個西咧，斬完一啲樹啦，咁就原本就喺個公路度翻緊嚟咁樣啦，即係向緊市區嗰邊翻緊去咁樣，即係最所謂市區就係一個小鎮啦咁樣。咁佢喺度行嘅時候咧，即係未到黃昏啊，接近黃昏啦。咁就佢哋當時見到咧喺個附近嘅叢林上面有啲光，咁佢覺得好怪，咦？ 即係棵樹後面一紮樹後面。 係啦，一紮樹後面係有啲藍色嘅光嘅，係藍色嘅光嘅。咁啊閃下閃下，咁佢哋開頭覺得，咦喂， 會唔會係差人咁嗰啲啊？ 唔知嘅，佢哋 藍色光閃下閃， 好怪喎、啊。咁、因為 鬼火、 啊，中國人一定會覺得係鬼火。咁佢就仲要係佢哋形容係好似吊咗喺樹後面，或者吊咗喺樹上面嘅位置。咁、但係啲樹遮咗咁樣，佢哋就覺得驚嘅。其實大部分都有人驚嘅。咁啊，再行近啲嘅時候就。好清楚地見到乜呢？佢哋就係七個人都見到呢嗰、那個船後面嗰個藍光嗰度呢下一架可以話而家講形容最典型嗰隻 UFO 呢 扁嘅 椭圓形嘅 銀色 嘅個、頂上面有個蓋仔咁嘅嘢嘅。咁呢之後呢 即係有頂中國人啲博帽咁樣 係啦類似。咁就仲要佢哋因為睇得幾近因為佢離開佢哋都好近啦。就見到直情個嗰、那個即係飛碟上面咧，就有啲窗仔嘅，一個個窗仔嘅。但嗰啲窗係即係唔知係開定 飛機嗰啲窗仔。 佢哋冇形容點窗啊，即係一個窗嘅位置啦。咁但係唔知係咪真係窗，可能係設計嚟都唔定啦，唔知道。咁啊，全部圍住曬咁樣。咁當時佢哋覺得哇，都好驚。咁其中一個咧嘅服務工人咧。我想佢可能就係似 Jason 嗰啲嚟㗎啦，就咧見到之後， 哇塞！ 你叫我啦， 好似哇， 正 咩嚟㗎？飛碟啊！咁直情咧就跳落咗嗰個嗰架 Jeep 咧，就係、是、向住嗰個飛碟咧就衝過嚟，嗰間咧就叫係嗰間叫Travis 嘅，咁嗰間就 Travis 啊，咁就一路向住嗰個飛碟就向飛奔，咁 Hello, I'm here. What up, dog? 我諗就係 Jason 呢只嘅。咁佢車上面嗰六個咧，其實係好驚，一路叫喂唔好跑， 唔好跑， 唔好 跑， 我哋做事， 喂唔好跑，唔好害大佬， 唔好啲嘢唔好。咁點知咧，嗰班人就越嗌嗰個人咧，阿Travis 就越跑得快，就向住嗰個飛碟嘅方向就走咗去。咁但係佢哋因為實在太驚啦，咁嗰個人係走到一半嘅條途中咧。直情嗰六個人咧就親眼見住嗰個 UFO 咧，就射咗一個藍色嘅光。 哇！我諗佢係以為，即係人哋就以為你係想襲擊佢。 有可能，有可能。咁啊，邊 你以為型啊嘛？得上嚟。 咁你要記住下次唔好咁。 我唔會咁跑埋去嘅，我會慢步。 係。 Moonwalk Michael Jackson 一隻，即係佢要調轉，噔噔噔噔噔噔噔咁樣 moonwalk 埋去。 可能佢背後仲啲人仲驚你啦。咁咧，佢就射咗個藍色嘅光。咁啊～嗰六個人親眼睇住吸咗上嗰個 UFO， 咁嗰六個人咧嗱真係患難見真情啦，就即刻頭都唔望，就唔係就 撇 撇 撇， 真嘅，佢哋六個就即刻話唔得啦，走，咁就揸住架車頭都唔望咁即刻一路沿住嗰個公路咧就狂駛， 真係好朋友， 一路衝啊！呢班真係好朋友， 識到呢啲朋友要 keep 嘅， 係啊，唔係當時我諗咧，即係你冇辦法去救佢嘅，你見到話 UFO， 真係呢啲真係正所謂一幫你唔到， 係啊， 幫你唔係，咁喺個森林裏邊啊嘛，佢都想報警嘅， 咁係嗰陣時未有衛星電話，係 啦，七五年喎，咁之後嗰架車一路衝即係好用極速衝翻去個城鎮，佢哋亦都其實都好人㗎啦。即時就係衝咗去個警局，即係嗰個城鎮嘅警局。直情一衝到去，因為當時喺 in charge 個警長都話見到佢哋嗰啲人嘅慌張嘅情況啦。佢話：佢呢一世人都未見過啲人係咁驚，講緊係啲大男人，卅幾歲 有曬鬚根嗰啲， 係有曬鬚根嘅，即係你 著曬格仔衫嗰啲啦，肯定 係木工人係咯，即係佢哋唔可以鬚到軟弱， 著曬501係嘛？ 咁啊唔知 有曬 Timberland 咁樣衝入去，仲要驚曬， 係驚曬， 攞開斧頭 係啦。斬緊木嘅， 手都震埋。 咁佢警長形容其中一個咧，直情係個口講唔到嘢，震到一路講唔到嘢，係震到要係啦係啦。咁其他人咧就同個警長講：，喂，我哋真係遇到啲好奇怪嘅事。咁但係嗰啲人話：，你唔可以唔信我哋，因為我哋唔係同你講笑嘅。 咁啊係啊，咁多個人，咁多對眼。 係就話我哋真係見到一個不明飛行物體。我哋嗰個同 其中一個人仲要俾佢捉咗， 冇錯，捉咗咁樣。咁、那個警長即係開頭都覺得唔係啊嘛！你話俾我聽，飛碟嚟咗亞利桑那州個國家公農公森林，仲要係捉咗其中一個服務工人喎、 啊。 咁、 啊、 但係個警長都覺得唔係啦，事態有嚴重啦，因為你始終有咁 都要 check check， 都要 check check。咁亦都即時 就 call 咗即係州政府啦，亦都派咗成隊嘅 research 嘅 team， 即係一啲嘅搜查人員啦，就已經係一路跟住佢哋嗰個講法咧，由嗰條公路一路行去翻去個森林，一路去揾翻嘅即係搜集啲證據，同埋想揾翻啲人。咁仲要係當時警長形容咧，其中有三個即係六個走甩咗啦，其中有三個咧係死都唔揾翻個森林嘅。即係驚到咧嚇，太驚，驚到直情係唔肯翻。有三個就陪住啲警員咧，一隊嘅搜尋隊咧，就去翻個森林，就話俾佢聽，我哋應該喺邊度見到個 UFO， 嗰度發現啲乜嘢，咁我朋友邊度俾人捉咗咁樣。咁啊，成晚搜索啦，所有嘅山頭喺佢形容嘅範圍咧都搜索曬啦。但係奇怪嘅地方就係、是、一啲痕跡都揾唔到，即係包括可能如果你講緊有啲 UFO 嘅個案，咪話有啲燒窿咗嘅痕跡啊，或者可能留低 啲降落咗嗰啲地啲草眼歪咗， 係啦係啦，都冇，佢完全冇任何嘅痕跡啦，冇任何嘅殘留嘅即係燒過嘅嘢啦，亦揾唔到佢嗰、那個佢哋所謂嘅服務工人嗰啲任何嘅衣物啊，或者留低個帽嘅任何嘢都冇啊，一啲嘢都冇。咁就當然啦，就第二日就即係。當晚就要 over 啦呢個 case， 咁第二日就再去研究呢個 case 咁樣。咁第二日咧之後開始再研究，咁亦都係繼續，因為都覺得怪，咁就再派咗多啲嘅搜查人員咧，就根據佢哋嘅指示咧，直情咧就喺嗰個山頭再大啲嘅範圍再去搜查，再去翻佢哋話嗰個失蹤地點再揾，都係任何嘢 都揾唔到，乜都發現唔到， 乜嘢都發現唔到。咁呢件事咧就開始覺得哇，大佬唔係啩，即係。你講緊係一個人被 UFO 捉咗，仲要搞到即州政府要出動到一啲嘅人去揾。咁到第三日啦，都任何嘅線索都揾唔到。咁呢個城鎮同埋附近嘅城鎮啲人咧，就開始覺得，喂，係咪有啲 QK 咧？成件事， 因為1975年嘅人佢哋嗰個嘅接受能力係咪都會冇？係 啊係啊，即係你冇理由，即係你話俾我聽有 UFO 捉咗呢個人，可能唔係即刻信噶嘛。咁第三日開始咧。無論警方啦，同埋啲市民啦，同埋附近所有城鎮人，包括連佢哋呢六個人嘅親戚朋友咧，都覺得喂，你哋係咪講大話？你哋係咪 好慘啊？所以咪俾你話黐線。 係啊，即仲要係點咧？仲要覺得喂嗱， 咁嗰人唔失，嗰人失蹤咗喎，真係，我以為佢哋殺咗佢。 嗱係啦，其實咧，佢哋就話，其實係咪你哋六個人謀殺咗你呢個 Travis 呢個朋友？即係。無意又好， 哎、真係無辜、啊。 有意又好，其實係咪你哋成班謀殺咗佢啊？ 冤枉啊，大人唔係 啊！即係 真係冤獄啊，大佬！ 咁警察就覺得開始循呢個謀殺途徑去研究，究竟呢六個人係咪其實 咁？你都揾唔到證據啊？ 係啦，咁於是乎咧，咁但係嗰六個人當然堅持話：，喂，唔係我哋唔係講笑，我亦都唔係想，我哋亦都冇殺咗任何人，亦都冇傷害過呢個朋友。呢、這個人係我哋嘅朋友嚟嘅。咁、那個情況擾攘到咁樣嘅時候，咁啲人話：喂，咁 OK， 你不如咁啦，嗱，我哋第三個都揾唔到噶咯喎，咁你有咩？即係你除非佢話到俾我聽一啲實質嘅證據嘅啫喎，咁唔係佢哋就已經決定準備去拘留佢哋，或者係進行一啲嘅研究啦。 但冇證據喎、啊，完全冇證據，冇空氣發現到乜都冇，佢屍又 冇， 乜都冇。 咁但係開始啲人懷疑啦，咁但係咧就第四日開始咧就。都不是即時再 charge 佢，但係繼續去做呢、這個即係揾佢嘅過程。 From the 一场误会啊， 一场误会啦，简直 边个先接咗？喂，系嗰六个咁点算啊？一场误会啊！ 咁即系话佢哋可能话即系整啲阴谋论出晒， 呢个应该系假装，应该系话 masquerade。 咁啊就话俾佢听，即系准备即系要 charge 佢哋，即系怀疑佢哋可能其实六个人系谋杀咗佢哋嘅即系同事咁样啦。咁但系你唔可以立乱谋，即系话佢谋杀噶嘛？实在你讲得啱，你又除你又冇，你揾到条尸咁，又可以话佢谋杀啫，系咪先？咁佢哋就开始怀疑，可能呢六个人咧系去伐木之前咧杀咗呢个人，即系就埋咗喺一个揾唔到嘅地方。 嗯，又冇任何痕迹血啊，咩工具都冇嘅。 咁于是乎，啲搜集队喺第五日咧，咁就开始咧去揾一啲佢哋冇讲过嘅地方，希望揾到佢可能佢怀疑系佢埋咗嘅地方。 不如咁样做都啱嘅， 系都啱嘅。咁就去大规模搜索。咁同一時期咧， 出動曬警犬咁樣， 係啦，即係州政府介入噶啦。而同一時期咧，有一件事諗都諗唔到咧，州政府就係好驚啦，通知咗國防部嗰邊直情，叫國防部話：喂，有單咁嘅 case， 咁我哋懷疑呢班人咧就殺咗呢個人嘅。咁問國防部：喂，我哋可以點咧？咁國防部就係美國國防部好叻噶嘛，咁啊即時 send 咗架一 team 人過嚟，一 team 人。咁其中 in charge 嗰個人咧就叫做呢個咧，我要睇翻個名啊，叫做 Grayson 啊。咁就佢就係 in charge 嗰次嘅個 team 人咧。嗰 team 人嚟到做乜嘢咧？佢話 OK 嚟到啦，即係話你帶曬嗰六個人嚟啦，就運咗佢一間即係秘密嘅房間。 哎呀，死啦！唔會逼到黐線噶嘛？ 咁啊唔會嘅。咁之後咧就用咗當時美國國防部最新嘅 測謊機。 測謊機。咁就每一個人。 都去拆房，分開房，分開時間， 嗯， 問翻佢成個過程，嗯，所有 detail， 每一個細節都要問佢哋講翻成個過程，你由你哋開始嘅墳墓到你呢個朋友失蹤，見到啲乜嘢？咁嗰啲人咧，由頭到尾講翻佢哋嗰日去報警嗰陣時講嗰啲嘢，即係話佢哋真係臨走見到個 UFO， 嗯， 見到嗰個朋友衝咗落車，向前走嗰時俾個藍光捉咗， 嗯， 吸咗佢，咁就佢哋狂奔翻嗰陣。六個人嘅口供全部都一樣嘅，而所有呢六個人嘅測謊機顯示咧，佢哋冇講大話， 嗯，冇緊張過，心跳冇加速過， 即係佢有可能就算緊張都唔係嗰隻講大話緊張， 係驚見到嗰樣嘢嗰種慌張啊！ 咁就嗰直情嗰個 in charge 嗰個 Grayson 都話，佢睇過所有嘅測謊，佢話根本完全所有人都係 pass 嘅，係通過嘅，冇講大話嘅。咁佢話：如果咁咧，就真係奇啦，嗯！即係你諗下，呢班人係冇講大話，但係你哋而家話佢可能謀殺，但係個問題就係冇咗呢個人喎，哦。咁已經係大家已經議論紛紛到咧，報紙已經上曬頭條啊！ 咁，我哋要通知另外一個部門啦，將個 message 影曬相啊，報紙頭條瞓曬地下啲人已經。 所以嗰陣時成個美國咧，呢件事係好震撼嘅一個新年，因為大家咧。有兩派咯，一派就話呢班人一定係謀殺咗呢個人，一派就話呢個就係一個好真實嘅 UFO 個案咁樣。但兩派都冇證據喎，咁大鑊先係咁啊嘛。咁到佢哋測謊完咗之後公佈啦，向傳媒公佈翻呢六個人冇一個人係講大話。咁啲傳媒就話嚇， 即係你六個100% 喎，呢個係講緊100% 喎， 全部真實喎。咁咧， 但我好想知道咧，即係俾人攞走嗰，那個那個人個屋企人咧，佢屋企人係點樣？ 佢哋屋企人就係話佢哋謀殺咗佢個仔咯， 嗯， 即係佢哋完全相信係呢六個人係作大話噶， 好慘， 好慘嘅。咁但係出到嚟個版本就話冇，佢哋冇講大話。咁， 嗯， 之後啲人就覺得咁點算咧？即係呢個 case 冇辦法完結噶喎，係咪先？嗯，咁之後咧，手術，但係個手術過程咪一路進行緊嘅。咁同埋佢哋係去緊一啲唔同嘅方向，去冇形容嘅地方去一路手術咁樣。咁去到第五日，即係佢哋啱啱測謊完，公布曬俾啲傳媒，啲，嗯，傳媒話原來即係震驚啦，即係話開頭原本等緊嘅消息就話呢班人講大話咁樣噶嘛，啲頭條即刻要改啦，話冇講大話咁樣啦，咁就出緊街嘅時候咧，咁喺第五日嘅黃昏咧，咁就成個鎮咧收到一個消息，包括呢六個人咧同埋個警官收到個消息，咁突然間嗰隊嘅搜索隊就話啦：我哋揾到啲嘢喎， 嗯， 我哋揾到。你嗰个朋友 吓， 佢而家喺香港， 咁唔得，咁喺香港就大镬啦。佢系揾到你个朋友， 同个苏斯喎。 咁啲人就话啦，你即系意思揾到佢条尸啊？ 吓， 咁佢话唔系， 系揾到佢。 佢而家喺警察局。 佢咧就系原来俾个搜查队揾到咧，佢就喺离开当时佢哋声称嗰个 UFO 捉佢嘅现场嘅12公里，十二公里外，即系其实唔算太远啦，十二公里外嘅一个路边，佢就瞓咗喺度嘅。而佢瞓喺度嘅时候咧，系完全系模糊嘅，即系完全唔清醒发生乜事。 嗯， 而全身系赤裸嘅。 吓，俾人攞咗啲衫。 系啦， 做完大佬，你做完呢个试验，做完手术，梗系 做完咩啊？ 系即系唔会送啲礼物俾你， 唔会噶啦。 衫都唔俾啊？ 系即系攞咗苏芬。 即系你谂下，你拎咗只狗上去睇晒啲毛，抄晒啲内脏，冇就连翻跟住掉落去摆低咁啊。 咁当时即系嗰啲人都觉得， 所以你唔好俾人捉上去啊，因为你又俾人赤裸。 我咁我会带另一个背囊 ，please 啊。 佢以為嗰個背囊係衫，跟住著咗嚟個背囊度，跟住唔係咁就即刻，既然通知咗咁樣情況，就將救咗佢起身啦，就送咗入院嘅。 嗯， 咁就除咗即係即刻身體檢查啦，就除咗發覺係一啲嘅即係脱水現象之外咧，咁原來成個人嘅身體機能啊，即係任何嘢都正常嘅，除咗佢自己好攰同埋好模糊之外咁樣，咁就俾佢休息。咁但係咧。咁第五日出現咗咁嘅轉，即係太過戲劇性啊！咁你諗下，哇，咁樣 我啲傳媒淨癲曬啦， 癲曬。咁嗰晚咧，但係你知道傳媒同埋人咧係好衰嘅，咁就開始有第二個陰謀論開始出現啦。咁就話，哦，呢七個人 其實係設局嘅， 設局想做單 呃呢個世界， 係啦，假係啦，就話俾我哋聽有嚇整個 UFO 捉外星人捉人， 成單嘢係假嘅， 係啦，成單係做個局出嚟俾我哋美國人去信嘅啫，咁樣咁啊真係慘啦， 真係好醜惡啊， 好慘。咁咧到第六日咧，啲報紙就講曬就話，哦呢個可能係一個陰謀，大家咧可能話呢七個人咧根本可能想貪錢，做一局咧就話外星人捉咗呢個人咁樣， 冇錢㗎佢哋。 即係佢意思係話，要第時如果呢個 story 咧，第時賣錢啊呢樣嗰、 哎、 樣，即係已經講到咁咁長遠啦。 出書出 plan 好曬， 出書出電影啊，跟住唱歌出唱片，咁三妻發展咁啊，好舒服咁樣。 可能係。咁就咁样讲佢哋，咁当然啦，咁嗰啲警即系呢件事唔可以就此罢休噶嘛，因为你都惊动咗州政府噶啦嘛，惊动咗国家安全局嗰边啲 team 嘅人员，咁你好多人已经觉得，喂，大佬呢件事唔系话你揾到就揾到咁简单，咁到第七日之后，即系可以话令到嗰个人开始清醒啦，佢个身体状况完全好翻啦，咁嗰几日之后咧。咁 盤問佢啦， 其實係啦。咁政府嗰邊咧，警察啦、州政府嗰邊咧，同埋嗰啲工作人員咧，就開始去問翻呢個失蹤嘅 Travis， 就話：不如咁啦，你可唔可以講翻究竟你發生乜事咧？咁樣。咁但係咧，嗰個即係當時係冇人知道發生乜事咧，真係。 其實佢應該，如果照我估計，如果佢話佢就算醒翻，警察問佢，其實佢上咗外星人嗰段，即係如果真係俾人攞走咗啊，進行咗幾個鐘頭嘅實驗，嗰段時間應該係真空，應該喺佢個腦裏邊消失咗。 誒唔係，個情況就係佢完全所有都記得。 哇！ 咁佢 無痛分娩咁樣。 係啊，即係佢記得咗好，即係佢差唔多佢每一個 detail 都記得。咁但係第一間我先講佢見到啲乜嘢啦嚇。咁佢講曬出嚟咧，其實當時嗰啲工作人員啦、警察咧都話：我搞錯啊！即係你係咪咁誇啊？講到咁當時警察醒起，喂唔係喎，國家安全局仲喺度喎，快啲快啲快啲！咁啊即刻 測謊啦， 叫叫佢哋添，快啲去幫佢測謊，咁啊幫呢、這個即係失蹤又揾翻嘅人咧 ，Travis 咧就同佢測謊。佢話：你頭先佢講嘅口供，我哋唔理佢真定假，再同佢測多一次謊。 嗯， 咁啊綁曬啲儀器，綁曬啲剩啊，咁啊叫佢可唔可以再講多次你嘅口供？ 嗯。 再講完曬之後咧，咁個答案咧，因為呢個係另一個嘅人員咧，就係阿 Jean 咧係負責嘅，正有曬 record 噶，正而家喺美國都有曬 record 呢個檔案。咁啊 check 曬所有嘢，佢由始至終講曬所有嘅過程裏邊咧，就發覺嗰人公佈俾傳媒聽，佢話佢所有嘅嘢都 pass， 都係冇講大話， 都係冇講大話。咁啲人就驚啦，啲人就覺得。 啊！呢單嘢直情而家你去美國 check 睇個報告睇到 嘅，睇到呢單嘢咧，仲要係而家所有嘅七個人咧，仲在生。係 啊，我就啱想問你 有冇呢個網址可以提供？ 啊、網址啊冇講。 嗱，你係最衰嘅呢樣嘢，你永遠都唔想講啲網址。 我唔 係 咁噶，唔係咁。 有網址可以睇啫。 下次話俾你。 下次話俾你知。唔係咁，但係即係竟然個測謊機。即係 pass 咗，即係話俾你聽。 但點解啲人都唔質疑國家安全局嗰啲測謊嘢假嘅咧？咁多陰謀論係咪先？你既然都咁樣， 最新穎嘅我諗你唔會 challenge 啲人，啲人會全部信呢啲機器多過人咯。 我諗係，同埋你諗下1975年，如果你真係喺呢方面最領導地位嘅咧， 其實幾悲哀㗎，用一個機器嚟斷定你有冇講大話，即係喂， 係㗎係㗎。 人都咁啊，人好難信嘅，的而且確有時。 咁啊係，咁當時國防部仲即係你咁啊，嗰陣時美國真係科技係最尖端㗎啦嘛。 嗯， 咁佢測。啲測謊機出嚟，梗係講緊係即係佢之前試驗咗好多嘢，咁亦都呢個人 pass。咁之後咧，啲人就覺得，喂唔係啩？你講緊呢個人都冇講大話，咁即係 咁即係你講大話。 即係講緊啲人，即係意味著就係話，即係當日原來佢哋呢班人喺個森林裏邊真係見到一架 UFO， 而呢個 UFO 真係吸咗呢個人去離開嗰、那個上咗去飛船，而呢個人真係過咗六日之後，咁好彩嘅，即係如果你第時俾人捉咧，六日之後我哋會揾翻你㗎 ，Jason。 但原來佢落翻嚟都係同一時間， 同一時間六日後咯， 唔係五千年後， 啊六日啫，咁樣六日咧就出現翻喺個地球，即係放翻喺度啦，可以話都好近啫。 或者佢啲 UFO 嚟唔係話嚟一嚟走嘅，嚟成個禮拜 weekend 咁樣 long weekend 咁樣嚟嚟。 或者可能捉咗上去再放翻嚟咧，咁就唔知嚇。咁啊之後就。擺翻落嚟，咁之後先俾人揾到。咁呢件事就其實震撼當時成個美國嘅，因為佢覺得，喂，大佬而家講緊真係有個外星嘅文明嚟到我哋美國。咁嗰陣時講1975年，即係啱啱佢哋自稱登陸月球3年後，即係都係一個幾即係兩三年後咧，應該咁講，因為佢1969至1972去咗好多次啦。咁你諗下，如果係咪嗰陣時佢即係呢班 捉弄咗 係啦嚇，即係 外星嘅 intelligence， 即係上邊啲人想落嚟睇睇你呢班美國人做乜咧咁樣。咁之後咧就啲人就話啦，唔得，喂呢件事唔可以就此罷休嘅，你哋一定要公布。 可能佢真係嗱，世界各地都唔去捉嘅啲人啫，因為美國上咗月球，咁因為佢就係想睇下美國呢一種人係咪一個特種，或者係咪， 所以次次都嚟呢度研究。 係啦，就去攞你嘅美國人上去， 係 佢唔見佢攞個中國人喺嗰時，不過可能攞咗咧， 或者 冇得報道，因為十幾億啊嘛。 算啦，咁 你七五年，我谂嗰时文化大革命噶嘛，可能嗰时捉咗都唔知咧。唔系咁嗰阵时就嗰边美国就同我啲人讲啦，咁就话唔得，你一定要公布成个过程，即系话你哋同佢啲人所落个口供，即系话嗰个 Travis 究竟佢自从佢跑咗落车，见到嗰个 UFO 被吸上去之后，所有过程，佢哋啲人话我哋都要知，究竟发生乜事。咁所以咧，成个过程咧，我睇你个样子、哦、，OK， 唔系，咁啲人咧就开始讲啦，就话 OK， 咁你就要写翻个 report 出嚟，咁就要公布。咁后来呢件事咧，亦都即时好快地咧，就成个过程就公布咗嘅。咁就原来咧，呢、這个 Travis 咧就系一个跑落架车，佢形容系点咧？一路追上前，佢追上前嗰下，突然间就有啲蓝色光射落嚟，佢个身体觉得好似有啲热力咁嘅情况啦。咁即系咧，就成个人佢竟然觉得好似被吸走咁样嘅，吸住上去一个环境。咁佢嗰一刻咧，佢就唔系睇住自己点样入去嗰个 UFO 嘅，而系突然间好似觉得，诶，迷迷惘惘咁样，晕晕地咁样。咁佢就好似有少少晕咗嘅感觉。晕咗之后，佢一开眼醒翻，望到嘅就系佢自己就喺张床上边。究竟佢发生乜事咧？ 咁我哋咧系啦，喺一点钟嘅新闻之后咧， 系就会俾你睇， 大家揭晓究竟佢望嗰啲乜嘢，去咗边。 学做大孩子，对爱太无知，但细胞开始发现情没制止，情望如人知，怎么可以用？初恋作赌注，可否开始踏入第一次？少女的心思，情来时没发现。我想不需回家，无需陪妈妈，街中狂奔寻找相恋代价。爱我先深入的调查，如若脱逃。 我想天天回家，和他回家。 岁月高翻，廿岁月高翻，